咁好啦，咁頭先個平安局仲有冇啲咩射到過去講未講嘅？我唔記得有啲咩。 亞視就係啦，就亞視呢個 I P 又重新再碌翻出嚟。 咁頭先話樂童啊，就做完牛屎妹就其實已經 quit 咗啦。咁仲最大嘅成就就拍一本啊寫真，甚至乎咧靠呢本寫真咧就可以撐住啊一啲嘅漫畫店啊，唔死都係靠佢本寫真嘅啫，係啦，犀唔犀利啊？ 家人 仲要再版。 系啦，咁如果继续做牛屎妹，咁你觉得会唔会有呢样嘢咧？ 系啦， 系啦，不过当然佢都做咗啲嘢嘅，系啦，都突然第二次发育嘅，系啦。 咁样， 我印象中应该系冇骑楼嘅之前，系啦。系。系啦，即系佢都同嗰啲某啲即系局长一样嘅，其实系有啲僭建物嘅，应该我估啦，唔系因为实在太夸张啦，系啦， 系 啦。即突然間好誇張啊嘛，係啦係啦，咁但 anyway 啦，唔理啦，係啦係啦，咁嚇咁啊，係咪走得啱唔知啦？咁但原來最新就原來去咗亞視度做藝員，因為上次嗰個開台禮咧就有講過有啲咩藝員，咁其中一個就係牛屎妹嚇，即係樂童啊，係啦，咁其實唔止嘅，嗰啲咩朱偉敏啊嗰啲嘅，仲有係啦，即係總之無線嗰啲走曬出嚟嗰啲係啦。咁我哋都话啦，咦，点解唔见啊？石天恩啊嗰啲嘅， 可能迟啲啦。 系咯，唔会啦，佢可能走得耐都就系啦，系咯，系咯，咩 C T I 超人啊嗰啲啊嘛，应该揾翻系嘛，开间部特摄片俾佢继续做 C T I 超人先得噶嘛。 咁总之你而家睇无线嗰啲咪亚视嘅人咯。 无线啲因为个幕后，首先幕后嗰啲即系佢话事嗰啲系啊嘛。 系咯， 系咯，咁所以阿朱慧敏系嘛，即系以前又系爱回家嗰啲啦，顶我就系佢因为爱回家阵踢咗出嚟噶啦，已经系嘛， 系啊，但未到未做到尾都冇咗， 踢咗啫，咁佢话好笑啊，润啦噶嘛，佢话而家合作嗰啲就系以前无线啲人啊嘛，即系其实而家话搞亚视后边嗰啲反而以前无线啲人啊嘛，而家无线搞嗰啲就系以前亚视啲人啊嘛。其实根本你而家唔系睇无线啊，其实你喺无线个平台睇亚视啊嘛，所以咁劣啊嘛，系咯，咁所以点啊？睇下点啦，咁系咪即系亚视复活？系咪真系复活咧？咁其实佢都唔系 真 正 是不是 真到咧，即系佢亦都唔系真正一个电视机睇到嘅台，事实上吓，佢都系一个 机顶盒嘅点破屏。 系咯，咁如果系咁都得，咁照计嗰时。 睇手機睇， 咁都 HKTV 當時點解唔做呢？我哋成日都係嗰句，即係佢就話計嗰條數係賺唔到咁樣，咁啊係，如果佢以當時佢咁樣拍劇法係唔得嘅，但係睇嚟咁冇人叫你咁拍劇噶嘛，咁你咪算咯，咪外購啲嚟播下先嚇，劇咪間唔中拍兩套咪算咯，係咪？係 咯， 唔使拍咁多啊！ 而家都係咁嘅啫嘛，其實。而家嘅做法 都系咁啫，播嘢啫，咁买个播放权就唔系好贵嘅，系咯，最多配音啫，配音亦都唔贵啊，好平嘅嘛，香港配音好平啦，最少啲配音员都冇乜得捞啦，而家系嘛，你唔系啊， 所以都要做住先啊嘛， 系啊，咁佢唔做，宁愿做物流，我唔知点解啦，咁但系而家就反而不断涌现一啲唔同嘅。即係叫做係網絡電視，反而 網絡電視， 甚至連亞視都以呢個形式所謂復活咁， 即係起碼開頭係啦，係 哦，都唔會攞得翻。 佢話就會有自制嘅劇集嘅。 唔係，我意思即係唔會攞得翻個大氣電波。 咁、哦、當然冇可能。 嗰樣嘢㗎啦，係啊係啊， 冇可能㗎。 即係得翻無線㗎啦，以後 行咗呢條路㗎啦，都已經係。 冇錯，咁但係你話起碼都多一啲點講？即系唔好话我哋多个选择啊，你啲艺员啊都多个选择啦，系嘛？唔好单系间公司咁，点算啊？系咪先？同埋有时唔跳槽就鱼又唔大嘅，系跳下过嚟，咁人哋可能又叫做啊，都重视你， 过下堂啊， 过下堂系咪？咁可能你一阵无线又觉得咦唔系，可能觉得乐童喺嗰边又而家又大粒咗吓。 系啊，可以得翻翻嚟 喎。唔知边度大粒咗啦，系啦，边度大粒咗都好啦。咁呢啲写真又好似几卖得喎，咁系咪可能佢下次又搵佢翻嚟，直情俾个女主角去做咧？有可能噶。 有咩出奇啊？呢啲系咯，呢啲嘢成日都会发生噶。 系咯，系咯，平安谷二之牛屎妹胜选咁得噶。 系咯， 系咯， 冇问题噶。 佢仲拍唔拍唔知啦，系啦， 系咯，可唔可以唔拍牛屎妹咧？系，即系我唔再做呢个角色啊！系啦，咁啊，系咁样好，系咯， 嗯， 系咯，咁啊，即系有可能嘅呢啲嘢，真系有可能嘅， 系唔出奇。 咁其實你好多嗰啲後屘紅星都有啲都係以前亞視咁，唔即係街市啊，甚至乎係啊， 係 係嘛？米雪係咪 有啲 米雪 係街市嗰時黃蓉啦， 黃蓉啊，我唔知道最早係咪啊，即係其實佢有啲人係再早啲，其實都喺度噶嘛，係咯係咯，我哋識就係街市啦，係咯。我記得劉丹最初係咯。好啊，系啊， 郑裕玲啊，都姐嘛， 都系啊嘛， 系咯， 系咯，我唔肯定佢哋咪第一次啊嗰度，但系我哋见系咯，系咯， 系咯，起码我哋睇系啦，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冇咧，喂，可能而家冇呢班人噶喎，大家有冇谂过啊？ 系啊， 即系虽然街市系好短嘅出现嘅时间，但系佢都造就咗一班即系幕前幕后，其实仲有幕后噶，你我哋见幕前 徐克咯， 徐克 咪系街市咯， 系咪啊？系咯。 系 啊，哇！咁即系冇街市，我哋冇徐克导演喎， 冇徐克导演， 系啊，入唔到行啊嘛， 电影系咯， 好紧要噶。 徐克监制嘅戏我哋都睇唔到， 冇啦，系啦，唔会有啦，哇！咁 即系英雄本色， 唔会英雄本色，唔会有成到幽魂，唔会有蜀山，食屎香港系， 系啦，最劲嗰啲冇， 唔会有风之谷啊，广东话版。 咁呢个一定有人代替嘅，你放心系。佢唔搞，唔系佢唔搞就黄玉郎会搞，你放心系。老少咸宜 系。O K 嘅 ，O K 嘅呢个系。 系黄玉郎会做嘅，佢唔做。嗯，但啲配音变咗点就另一件事。 曾经兜踎过嘅都可以变成大雄大紫。 系啊。 即系当年张国荣都俾人嘘到爆。 系飞顶唔好落楼下，俾人飞翻上嚟啊！佢话 要你啊！ 佢亲口讲噶，唔系我作啊！ 系啊，佢自己访问 嗰次唔知喺边次啊，好似今日不设防，我飞顶唔好落楼下， 系啦， 俾人飞翻上嚟，我话几鱼啊，大佬！ 大概系啊，即系收尾咪又系红到爆， 系咯， 变成天王巨星。其实 佢都系亚视，佢都系亚视啊嘛，系咯， 系佢本身都系亚视出， 佢都系亚视出身啫。 所以其實好多嘢估唔到嘅， 唔係應該話有機會啊，要你要有選擇啦。其實一香港人就係冇選擇同冇機會啊嘛。 嗯， 你就算有 A 餐俾到個 B 餐，其實都係 A B 啫，大佬。哇，佢冇得揀喎，做咩一家坐監啊？嚇，逢星期幾啊食魚，逢星期唔係逢星期幾食魚都好，起碼日日唔同，喂，日日一樣嘅，日日都 A 餐。喂，真系唔得㗎咁樣，你坐飛機呀、啊、都啊知我 coffee 呀、啊、大佬。我唔兩樣都唔要俾杯水得唔得，其實都得，其實你話要罐可樂都有嘅，係啦係啦。咁但係就算冇都好，喂都知我 coffee 呀、啊、都有得揀㗎嘛，係咪？喂我個癲喇，喂都有，佢都有呢、這個有兩樣你揀啦，通常都乜嘢係魚，一樣嘢肉牛肉之類啊，係咪？或者豬肉咁啦，係咪？其實如果你坐日航咧，甚至乎再有日式嘅，啊不過日式好似係早餐啫，係啊係， 嗯， 係唔係早餐日式 係有個齋嘅， 早餐日式係食多次飯，其實係呢、這個係，即係唔食麵包係都係食飯嚇，唔係就飯都係兩味，的確係得兩味，佢準備咗兩味啫，喂，但係都有 A B 去揀啊嘛。 唉， 系咯，好紧要噶嘛呢样嘢，即有得拣系好紧要啊！我讲系，系虽然多个台 好系另一回事啊， 系啦，多个台都系垃圾，你唔好理，虽然 B 餐麻麻地，即 A 餐仲好过 B 嘅，但系喂都有个拣啦，一时到咗厌啊，我转下都好啊，大佬，即系肠胃亦可啫，系咪先？ 嗯， 即最衰就冇得拣嘅， 系。 系啊，咁香港人唔通唔了解呢样嘢咩？咁但系仲有好多人出嚟嘘喎。 系。 喂，讲真，睇唔睇就随你嘅啫。 冇错。 系嘛，成日都讲噶啦，成日话咩 band 低呃钱，又出只乜出只乜，冇人叫你买噶。 系啊。又唔系一定要你买。 人哋有权出个做咩？全都要出，使乜问过你？ 啊， 好笑。 唔好去咯。 系啊， 唔好买咯。 唔好买咯，人哋拍到戏有权拍噶，系咪？唔鍾意佢唔睇㗎嘛，你可以唔入場㗎，你做乜鬧人哋做乜拍嗰套戲都幾好笑㗎，你做乜出嗰隻模型㗎，你做乜有次做乜復活㗎嘛，人哋鍾意復活啊，你咬我吃呀，係呀， 係囉，人哋嘆變㗎嘛，永遠唔死， 人哋有啲事錢吹呀， 係囉， 係咪我蝕曬又關你咩事呀、啊、 唔係，即係其實你都係多個選擇啫。你到時可以有 A、B 餐，你都係永遠食 A 餐，呢個係你嘅選擇。係。係咪？但唔好唔記得亞視，其實當年都有亞視睇亞視嘅人。 都風光過㗎嘛。係 啊， 係 啊。 仲要唔只係風光過，其實實質上呢 都直頭威過。 佢創造一啲新嘅嘢呢，反而其實係街市同亞視。街市就係創造咗廣東話，真係廣東話。意思是用埋啲即係叫做 slang 啊嘅字唱落啲廣東歌，係佢開始嘅。 嗯， 即係你聽下嗰時嗰啲機械人主題曲就知啦嚇嚇。俾你知道佢係鐵做力量大到冇譜呢啲係真係廣東話。 啊、 我哋平時聽嗰啲所謂廣東話歌咧，其實係語體文嘅。 係，都係好文綢綢嘅個 feel。 係啦，但佢哋就真係夠膽用。真係廣東話係咪咁，同埋佢哋開創咗武俠劇呢一件事係佢哋開創嘅。你唔好話街市冇貢獻喎，好大貢獻喺成個製作嗰樣嘢度，佢都同埋製作自己嘅兒童節目。兒童節目呢仲要係同啲動畫嗰啲特攝呢係串連嘅，即係唔係話呢你做你嘅430穿梭機跟住搭正就會做一套卡通，完全冇拉架。最多都只是介紹喎，咁、哦、大家先欣賞呢套卡通片，唔係人哋嗰時嗰、那個幾多話301定幾多咩部隊 ？301部隊， 佢係扮埋五勇士，即係秘密戰隊。 係啦，有 cosplay 佢哋會， 係啊，幾勁啊！即係佢嗰個用節目係互動嘅，同佢裏面嗰啲片集， 嗯、 即係嗰啲佢播放嘅卡通或者動畫，係啊，佢又係佢開始。你諗下，冇用。 即係你要有呢個選擇，有呢個競爭，先至會有呢啲創新嘅意念出現啊！ 係啊， 如果唔係就真係一潭死水嘅啫，其實 冇錯。咁亞視都有啊！你成啲咩睇新啲嗰啲係嘛？哇！佢我注意到佢，係啊， 我百萬富翁 係啊，百萬富翁買翻嚟啊！但係佢買啊嘛，佢買啊嘛，係啊， 遊戲節目 冇錯，即係佢肯去做嚇，解剖外星人都係佢係。 系咯， 不过解放外星人嗰啲班底啊， 一个礼拜做嘅都系 好啦。摆解放外星人啲班底而家冻咗喺无线咯，咪就系而家嗰啲咯。 系啊， 所以咪做咩质地咯？系啊，胶胶地啊嘛，系咪？系啊，咁啊，仲有其实啲剧亦都唔系话冇嘅喎。咁你嗰时你话啲咩啊？再见炎阳天嗰啲咧，嗰堆 原来炎阳天啊，乜嘢 系列嚟嘅？唔系得一套嘅， 嗯， 即系陈秀文啊嘛。我而家啲人系咪唔知边个系陈秀文啊？而家啲人啊？ 肥嗰阵时都有一排红过咩肥师奶，咁咪陈秀文咯。 系啦，即系陈秀文都唔识嘅啦，有啲唔知点解释俾大家。 系 啦， 系 啦，系 啦，都唔知点讲。Amy 姐姐系咪嗰时啊？佢都主持过儿童节目嘅。 系咩？系咩？哦。 Amy 姐姐啊嘛。 系啊，边个儿童节目啊？ 咩醒目仔时间啊嘛？ 哦，系咩？我唔记得啦，我记得有只怪兽，跟住咩咁样。 哦，醒目仔时间唔系怪兽。 系啫，哦，嗰只熊猫。 嗰只熊猫 嗰个怪兽系无线嘅，系 毛嘛，好似系 系 毛毛咪系熊猫咯， 系哦毛毛，唔系一百毛嗰只吓， 唔系一百毛， 呢只都 啊，佢呢只 个怪兽系无线，系啊，记错咗系 怪兽系新烈哥哥， 系嘛跳飞机啊， 系啦跳飞机， 哦跳飞机系怪兽，系喎 系 喎 系 喎 系啦 系啦，搞错咗搞错， 系啦都系有只嘢咁样， 有只嘢嘅系啊。 呢啲都系创新，系咯。 啊，呢个唔够啊！后屘个儿童台真系先劲啊！ 啊，儿童台。 儿童台唔系而家专播儿童节目嗰个台啊，系佢一个儿童节目，系里边咧用全员都系真系 小朋友 做主持。 主持。 其实佢主要啲嗰个肥仔同个瘦仔咧，哇！我当时都觉得佢。即係當時我哋唔係細路啦，大佬係咪？我哋大人嚟㗎啦，睇已經覺得哇，點解兩個細路講嘢幾叻嘅喎？叻過好多大人，成成。 嗯。 唔止係佢兩個特別叻啦，但其實就算其他嗰啲佢好多人㗎嘛。喂，其實呢班細路真係 hold 到個節目喎。 唉，都醒目仔嚟嘅全部。 哇，好勁！即係當然可能有人寫稿嘅，咁唔係真係佢爆肚 梗 係 啦。 但佢 handle 到唔易，一啲都唔易。你即管睇下而家嗰啲節目，無線大人做嗰啲，完全搞唔掂，大人都搞唔掂啊！好多， 唉， 啲咩性癖嗰啲咧，係，哇，咩事啊，大佬？我唔係話佢哋渣，即係咁以佢嘅年紀，佢做到咁係應該嘅。但係哇，嗰時兒童台我哋覺得 amazing 啊！佢邊度揾到班咁醒嘅細路翻嚟嘅咧？係，嗱，仲有喎，到底那個肥仔瘦仔而家做緊咩嘅咧？ 喂，冇啦，嗰時講嘢都咁叻，喂，而家應該都起碼做 DJ 啦，唔見咗喎。 唔見曬㗎啦，全部人。 係啊，嗰時做一個懶靚㗎嘛，咁樣海情㗎嘛，你記唔記得？ 嗯。 有個咁嘅角色啦，係啦。 咁嘅人。 係啦。咁其實嗰時仲有嗰個係咪而家無線嗰個波波 B 啊？ 哦。 波波 B 即係有做呢個安樂窩嘅，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即係呢個城寨。係。城寨英雄入面被人奸殺咗嗰、那個。嗰、那個 咪、就是、爛到發個女啊！ 係啊，爛到發個女啊！嗰時咪又係好似都係做呢啲嘅咯，做呢、這個係咪都係啲小主持啊？ 你話係，我又唔記得啦。 係唔係咁佢我唔係記得，咪好似我都係記得係有佢，我唔記得係咪小主持，但係嗰時有做戲嘅。咁嗰時咩？個乜鬼萬家燈火，佢咪做阿大派田細個咯？有啊，係啊，我記得係啊，佢都係咁嘅樣嘅。嗰時因為咁樣，不過細個咁啫嘛，個樣一樣嘅。冇唔同喎，都系咁大个头嘅有时已经。咁其实喂，其实出好多呢啲人啊，或者 好多佢创新嘅节目啊，其实好多嘢。 冇创新，咁其实你后尾先至有小即系、就是、小主持呢样嘢摆落去无线嗰啲节目，同埋初初冇细路仔噶。初初嗰啲主持全部咁啊，大佬梁朝伟、周星驰啊嘛，大佬。曾华倩噶嘛，系咯， 曾华倩啦，郑伊健啊， 佢冇啊，边有细路仔嘅啫，冇细路仔噶，你后屘因为 牛高马大啦， 系，咁其实后屘有咗呢个咁嘅儿童台之后，佢哋先加翻啲细路仔，但系无线嗰啲细路仔唔得噶，好唔得噶，即系又唔醒喎，系， 系咪林永彤啊嗰、那个？ 系林永 彤 啊， 波波 B 啊，难到 波波 B 啦，系嗰唔系亚视。佢都好似最初咪又係好似因為呢啲節目，即係話申請去做觀眾嘅啫，最初係，即係咁佢有現場觀眾玩遊戲噶嘛，咁咪就唔知去嗰度，咁啲人又睇咗 OK 喎，可以出鏡，咁咪唔知點啊，又叫咗去做主持咯。佢話有做過啦，但係我唔記得，但係劇肯定我有睇過嘅，即係嗰時我點咁熟口面嘅呢條女，咁都見過，原來就係以前嗰啲同做亞視細路嗰啲。咁个样系差唔多嘅啫嘛，嗰时都系咁噶啦，已经系。咁你谂下啦，咩冇贡献啫？咩冇贡献？ 有 其实可能你亚视做到尾嗰阵就真系做得好差噶啦。 系。 咁做到 尾。临尾嗰几年真系。 系咯，咁我都觉得，唉，真系都有少少都系，唉，都唔掂咁。咁但系你唔好唔记得佢。 八九十年代嗰阵时系几好。 佢做得好嗰阵，大家多人都冇睇过啦，大佬。你知唔知几多嗰啲？即系头先就讲铁甲万能侠冇嗱，嗰时唔系叫亚视啊，丽的啊嘛。 丽的电视。 喂，如果唔系丽的买翻嚟，直情系唔会啊。有呢啲咁嘅機械人動畫攞翻嚟做啊！ 大部分都係麗的電視添， 其實係麗的先。 三一萬能合。 係啊係啊，跟住無線又係見到得佢又買，咁不過無線做咧又真係多啲人睇咁解啫嘛。但係當年邊個冇睇麗的嘅蒙面超人？係嘛？ 細路仔唔會分噶嘛，細路仔有得過你就即刻睇噶啦，係咯。 大人都睇啊，蒙面超人係。 係咯，佢立半咩黃昏時間做嘅，大人都睇啊。 系咯，佢哋话唔睇咯，但系佢哋识噏嘅，佢哋识唱嘅歌嘅，大佬佢都识 唱 嘅歌噶，咁喂，咁你冇睇都咪你知啊？ 定系佢唱咗黑玫瑰嗰首啊嘛？ 唔系，佢黑玫瑰好多年后啦，大佬。 唔系，佢哋系识唱嘅， 系有时啲大人都知呢套嘢，个咩乌蝇眼咁噶嘛，风雷电乜，大佬你冇睇咪嗰出啫，大佬，梗系有睇嘅，即系佢可能佢冇睇成套，但系佢打可能佢都睇下嘅，即系佢到底打啦。 点都听过嘅，系咯。 系啊。咁都话袁华都未中意睇啊，袁华大人嚟啦嗰时，哇正我，OK 喎，打得 OK 喎，即系我点解我哋冇嘅？我哋都拍得过呢啲，佢哋嗰时话啊嘛，系啊，只不过都系吊弹床，咪同我哋拍幕片一样啫嘛。可能佢人哋真系有创意，佢咪同我一样咯，咪又系吊弹床嘅。咁但系人哋考啲拍超人，即系唔系咁其实真系嘅，系你香港人自己唔知点解唔即系固步自封啊，系啊。咁但係當年其實呢啲喂咩好大貢獻喎，大佬你買幾多呢啲日本嘅作品翻嚟，其實都係亞視麗的做 先，或者麗的啦，或者 做先。咁的確佢嘅聲音啊畫面咧係個轉播上係啲冇咁靚嘅，係真嘅。 咁冇錢 啊！ 我睇下都係靚啲。 亞視真係買好多啲好嘢翻嚟， 好多好多。 啊，例如有呢、這個啊，我數翻啦，我睇 Vicky 佢講嘅，咁佢話1983年已經買呢個鐵拳浪子啊， 正啊，係、 啊、 咯。 咁啊，由三 T 去復星啦、 啊，好睇啊，係。 之後仲有呢個超時空要塞啊， 哇，經典。 啊咁、嗯、啊，嗰陣時1984年， 你講呢啲好厚噶咯喎，啲 鐵人28，咁呢個係亞視啊嘛， 係啊， 我亞視我調轉數俾你啊，你幾由頭開始數啦係嘛？呢個鐵金萬能俠，我你講亞視，唔係我哋而家講緊係 麗的， 你應該由麗的呼聲開始，係、 okay, 哇麗的呼聲好仲多，即係起碼小飛俠已經係啦， 係咯。 即係最經典嗰套小飛俠啊，鐵人28黑 白。唔係佢阿吉田係咪最初都係麗的做先㗎？ 吉田係咪應該無線做先嘅？ 無線做先 ，OK OK。 我睇就 無線 做先嘅。 哦哦， 有冇？即係佢有做過嘅後期都。 咪兩邊都係做過，邊個先我真係搞唔清楚。係。 因為阿香同吉田都係兩邊做過曬嘅，兩邊都係。 我阿香最初一定係無線。 阿香一定係無線，超人歷險記。 係啊，超人歷險記係一定係無線。因為佢叫名唔 好。呢個麗的咧。是66年已經買呢個小飛俠啊，同學 啦， 咗 係啦，之後就有呢個巨無霸，即係鐵人28，係 啦，係啦，即係鐵人28啦，係啦， 係 有呢個 小白絲， 萬獸之王啊， 即係小白絲 啦，係咪即係小白絲啊？ 係啦， 係有 Q 太郎啊， 哦。喂，但 Q 太郎無線有做喎，我記得。 無線可以做係後期版本嘅， 應該 係。佢都係做早期版本。 係。 因為呢啲好多期㗎嘛，佢都 係。咁啊係，其實無線有好多都係 repeat 嘅。 係。 但我知道都唔做翻㗎，但係我知道做無線已經好後㗎啦嘛，麗的做好早好多㗎。係， 麗的做。 即係我哋叫美達路啊嘛，係咪？無線改咗個名叫馬德蘭㗎嘛。 啊、黎小田唱主題歌一定是亞視啊！ 係亞視啊！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之後就有呢個小仙女啊！ 小仙女係咪魔鏡？魔鏡啊！小仙女 係。佢話叫魔法史沙莉啊！ 哦，魔法史沙莉咯，係咯，係咯。 唔係魔鏡，魔鏡。 嗯， 即系攞个粉盒，即系之前 唔系嗰个，唔系嗰个，唔系啊，林丽瑶嗰个。 哦，嗰个就魔鏡，魔鏡啊嘛，我記得係。 係啊。 系啊，攞块 咁啊，即系女仔嗰啲，我少睇，少睇啲，少睇啲啊，唔系冇，唔系完全冇，少睇啲。 骑扫把嘅呢个直情， 骑扫把哦，嗰个， 系， 知道。仲有啊， 跟住小老宝啦。 哦，小老宝梗系大佬劲啦。 啊，009啊， 嗯， 系啦， 无敌金刚， 好似009黑白版都系啊， 咩无敌金刚系咩嚟噶？ 無敵金剛009咯，佢叫 哦，佢叫無敵金剛，我咁啊唔知，我唔知叫無敵金剛嘅，係咯， 咁啊之後鐵甲萬能俠啊，31都係佢啦， 係咯， 新鐵甲萬能俠啦， 即係二號啊， 新鐵甲萬即係二號啦，同埋新啊萬能俠， 係咩巨靈神咁樣全部都係啊， 係啊，即係永井豪嗰扎， 係啦， 啲宇宙飛龍啊，新31啊， 係一係一。系啊， 太保王系咪佢啊？ 系太保王都系 系系 UFO， 全部都嚟得嘅，大佬你噏嗰扎激战嗰班吓，好多人都好多激战都系嚟得，即系无线唔系冇，无线都有超力电磁侠嘅，系啦。 超力同 V 型 ，V 型系嚟得嘅， 啊 V 型好似阿少 嚟得嘅，系啦 ，V 型系嚟得， 大武士先至系无线。 就大武士有無線，係啦。咁但係呢個金毛獅王有麗的嘅，係啊 麗的嘅金毛獅王 係啦係啦。 有七海小英雄啊，神勇飛鷹俠啊，電光再造人啦、 啊，全部嚟。 我呢套萬能怪獸係咩嚟嘅？ 啲萬能怪獸真 係。即係嗰啲名佢啲中文名好怪嘅，有時唔記得咗嘅。 唉。 咁啊，繼續殺落去，仲有呢個金銀島啊，小人國歷險記啊， 嗯， 安徒生童話。 嗯， 阿巨灵神、太空五虎将 ，O K， 即 系 V 型咧， 即系 V 型啦， 系啊， 五虎将即系 V 型啦，系啦。 有呢个星仔走天涯啊！ 哇，立体 呢个犀利啊，星仔系，佢话立体啊。 D 电视书嗰度送一个红蓝眼镜俾你，可以睇电视就有立体效果嘅。 哦， 即系圣诞卡咁样嘅啫，其实立体效果系。 咦？但系嗰阵时已经有呢样嘢，因为我记得咧，喺应该都系亚视搞嘅，喺唔知几多年，但系可能已经去到九几年噶。咁咧，佢就又系唔知买啲咩，咁有个 3D 眼镜，佢就咧喺个电视嗰度播啲 3D。嘅嘢咁樣咁，唔記得咗係咪都係紅藍眼鏡嚟嘅？ 星仔酒天涯就肯定係啦， 早期一定係 紅藍 啦， 係啊， 唔係，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嗰個唔係真嘅咯，即係唔係真啊，係啊， 係有立體效果，我嗰時都有咁樣睇嘅， 係。 系，佢真系好似圣诞卡嗰啲咁样咯，因为佢其实 因为你裸眼睇嗰个卡通咧，系唔会有怪噶。 哦，去到咁， 但系有立体效果嘅，你睇嗰时系有嘅， 系。哦，咁犀利。 嗯，又系啊，系啊，系啊，系咁噶，星际斗天涯系咁样嘅，系啦。 唔系，因为我有啲喺睇戏院派嘅嗰啲红蓝眼镜咧，我攞嚟睇星仔，我唔觉得有咩分别噶。 咁 樣哦，佢 係有， 佢咁樣宣傳係立體卡通， 佢咁宣傳咯，係咯，我自己就好似唔覺，係啦，係啦。 佢嗰本書嗰度都係送副咁嘅眼鏡， 因為我自己有，咁即其實紅藍眼應該係一樣嘅啫，係都唔使嚟購入 嘅， 應該 係 啊， 即唔係一定要係咯，用佢嗰副睇正啲喎，咁樣唔使噶嘛，係咪先？係 啊， 係咯。咁但系我睇又唔好觉系啊， 呢啲咪又系首创咯，即系你电视嗰度睇立体卡通咁，你 即系冇咁密咁啦，系咯系咯， 系啦系啦， 同埋嗰时嗰阵歌都好咩噶，嗰阵落雪不怕，落雨不怕，好难唱 啊， 系 啊，好红流， 系 嗰时 真系好红嘅， 系咯，咁变咗其实都好多噶，即系佢引入咗好多，即系其实你。唔止噶，你仲有一大扎高桥留美子嗰啲咧，山 T 啊，全部都系佢噶嘛。即系话咧，无线其实好保守噶，佢好多都唔敢引入噶，系啊。咁同埋你计个数量咧，无线肯定少过佢咯。如果你喺呢啲即系动漫啊，即系动画或者特摄，佢即系当然无线都唔系话好少啊，但系相对应该嚟的系多好多嘅，系。 同埋无线系咪嗰阵时系？佢系买咗呢个迪士尼嗰啲嘢先咧， 彩色世界啊嘛， 系 彩色世界咯， 哦， 彩色世界系一个固定嘅节目嚟嘅， 一个时段咁， 佢每次就系啦，就会有一套即系迪士尼嘅，其实好似系咪啲电影嚟咧？其实应该系 一粒钟去当一个小时嘅小迷你剧集咯，单 元噶嘛，系 啦， 一个嘢咁咯，系咯， 啊，系彩色世界咯，嗰度就即系六路嘅， 系。个开头嘅音乐就系嗰只耶耶耶耶耶耶耶嗰只耶耶耶耶耶耶， 嗰啲系开始咯， 系啦， 系啊， 系啦， 即系迪士尼嘅开始 嚟，嗰只 系啦，嗰 个 就彩色世界啦，系啦， 都好似都有嗰只咁嘅乌蝇咁嗰只，一个飞嚟飞去嘅好似系嘛， 嗰只小飞侠嗰只，即系 整 个小飞 侠 啦 ，Peter Pan 嗰只， 系啦系啦，嗰个 小妖精， 即系我叫做乌蝇。我叫烏蠅啊！ 攞住啲神仙棒點一點， 系啦，叮咁樣噶嘛，呢度有啲光 咁啊， 開 始播啦，咁樣咯，系啊，系啊，咁噶， 嗯， 系啊，嗯， 啊，咁我系咁依數埋，剩低咗 啲 咩 吓？ 数唔晒，大佬， 好快啊！其实得翻少少嘅，有呢个机灵小和尚啊，咁当然我唔会 一休 数晒啦吓， 一休啊啫， 系啊， 系啊， 两个人啦， 咁银河铁道999啊。阴阳电池盒系边套咧？ 即系 一男一女咯。 即系呢个前力铁甲人嗰个，你当系第二号咁啦。都系玩嗰啲嘢嘅。 对脚个大髀好粗，小腿好幼嗰。 嗱，佢身好短嘅，即系佢唔知好似冇折嘅，你觉得佢咧好似唔知冇一条腰定冇个啰柚咁嘅，即系你正常啲人有三折噶嘛，佢得两折嘅啫。 哦，咁样。 咁啲对脚 好怪嘅，系啊，好怪嘅。 对脚好幼，但系个大髀好鬼死粗嘅， 唉， 好怪。 咁佢平时嗰两个男女嗰两个咧，就有个细啲嘅人揸住，但系佢又唔系好细 嘅 啫。两块 板咁嘅嗰两块。 系啦，咁佢跟住佢吊咗个阴阳电池，即系佢两条友飞咗出嚟，变咗嗰两个六角形黐咗落去，即融合咗之后咧，佢嗰两个啲人就变咗两块喷射器，就俾佢揸住嚟飞。 哦。 你好怪好怪嘅，唔系好睇嘅，麻麻地嘅系。 好怪，好怪。 唔好睇嘅，我觉得唔好睇嘅，争好远喎，同《智力鐵甲人》系咯， 系咯。 咁啊，仲有啲鬼佬嘅嘢啊， 例如呢個聰明笨伯啊，你個出名啦，大力水手都好出名啊。 咁大力水手就 無線都 有嘅，係 做嘅呢啲，家影短片嚟嘅啫，呢啲 係。佢同埋話有呢個咩黃色潛水艇，即係披頭四卡通。 嗰套係啊，佢做嗰套。 嗰套係一套過嘅，嗰套好似。 哦。 有電視劇嘅咩？ 都有。 哦。 有電視版嘅嗰套。 有啊有啊，叫披頭四卡通咯。 係啊，有電視，又係講佢哋俾啲 fans 追來追去咁樣咯。 我麻麻地喎，佛太太前衞 嘅蜘蛛俠喎，佢話蜘蛛俠都係佢 度講。梗係啦，梗係啦 ，X 名都係啦，咁講。 哦。 通的卡通啊 ，Fantastic Four 啊，仲有。 都系都系都 嗰陣時嘅神奇飛俠， 唉，我而家都係講佢叫神俠啦，唔係叫咩？ 而家都係叫神奇。 唔係神奇飛俠啊，唔係四俠啊。 神奇飛俠咩叫做？ 啊，佢咁寫啊。 哦，咁樣。 係咩？ 咁 唔知啊。 明明有個科字都叫飛俠啊，得意啊。 唔係神奇四飛俠啊，佢漏咗個字啊。 可能係 有四，我肯定有個四字，我肯定有個四字。 科冇咧，冇咗個四字。 係啊。 系咯，系啊，都系咁嘅，咁啊咁上紧名啦。 诶，你唔好 wiki， 你又信到足啦，系大把又写错话俾你听。 系咯，好多嘅其实都，嗯， 好多数唔尽嘅，边度数得尽啫？ 就咁先啦。 诶，咩双锤一刻嗰啲咪全部，我仲话高潮流尾子差唔多全部系咪啊？ 系啊 ，Eva 都系啦，系嘛？ 系咪都系丽的噶？双锤一刻我唔知。 Eva 有线做先嘅系。 Eva 系，但系佢 K 宝做先，跟住亚视做嘅 系。 我亞視差唔多最水尾先做，係 即係過咗嗰 啦，跟住就冇㗎啦。佢做完之後，係完啦。Eva 個潮都完啦，日本都係佢先做嘅。 近期啲咪 One Piece 都係。 咁你咁就 Sam 燈都全部係。係 啊 ，Sam 燈啊 ，One Piece 全部去做 嘅。係咯，好多係咯。係啊，乜唔係話無線冇嘅，無線都好多經典，不過即係意思即係話，其實好多時咧係亞視，唔係佢攞咗啲嘢就刺激到佢嗰邊，佢又買翻啲嘢啊！而家一講緊係，係啊，所以你話買卡通片買特攝翻嚟播係，其實話佢真係功不可沒嘅大佬。 嗯， 戰隊咧， 係啊， 係， 我戰隊就無線就街市嘅。 唔係，街市係後屘先做翻五勇士啫。但你王牌突擊隊就之前已經有啦嘛。係咯， 佢做翻第一套街市。 係咯，做翻第一套啫。但你王牌應該早啲，係啦，麗的已經做㗎啦，係啊。所以好犀利㗎，真係好犀利㗎，係啊，天地雙龍咧，你都冇數嗰啲特攝嘅，點解？哦，你就係睇動畫係嘛？ 好啦， 動畫 嚟 嘅， 好多啊，好多嗰啲，係咯，短劇係好多啊，係咯，係咯。 即係三張大龍嗰扎基本上都係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嗰時無線好似冇嘅喎，唔買呢啲嘅喎，復魔三劍俠咯，有復魔三劍俠嘅無線係咯，即係佢冇咁多咯，最少係咯， 嗯 係 啦，咁多 咁所以你冇得避㗎，你嗰時哇一定要睇嚟得，大佬唔睇嚟得咪睇少好多嘢，係啊， 嗯 係啊，咁你再有嗰啲即係好多人都冇睇嗰啲即係。嗰啲美國嗰啲配音劇咧，嗰啲咩夢幻島啊嗰堆咧，不過嗰啲其實時間啲㗎啦，晏晝咁，係咯， 同埋 好明顯係，即係咁《星空奇遇》都係咩啦，都係 最出名咪《星空奇遇》啦， 麗的啦，係咪啊？ 麗的就 係咯， 係 咯， 係 咯， 猿人 蝙蝠俠咧，蝙蝠俠咧，即係 Adam West 嗰個咧， 係啦， 都係啊，都係啊， 猿人爭霸戰好似都係嘅係嘛？ 应该都系，应该都系嘅，应该都系。 系 啦，好多噶，你好多嗰啲经典，佢唔买翻嚟，你有鬼得睇啊！当时啊，因为嗰时咧，应该讲就系你以前咧，其实个资讯系唔系咁流通噶嘛，你唔系靠啲电视台买，你点睇啫？你冇机会。 同埋佢就算个电视台买咗，佢边有咁多时段播啫？ 啊，就系因为亚视咧本身制作少， 嗯， 咁你可以即系例的啦吓，佢冇咁多制作，咁所以咧佢就買嘢播，咁但係買嘢播我可以求其買㗎嘛，你睇而家咪囉，求其都唔知你都唔知咩劇嚟嘅買埋返嚟播嗰啲，但係以前唔係喎，以前嗰啲佢買返嗰啲係一啲買日本，咁係日本一啲即係好即係出名嘅劇嚟㗎喎，佢唔係求其買㗎喎。 嗯。 係囉，佢買咗返嚟佢都會做啲推廣呀咁樣㗎喎，咁唔係話即係好似而家呢啲咁你話喔咁冇嘢播咪求其買啲嘢播囉，咁你而家嗰啲機頂盒嘢係咪成日有咩播啫，係咪咪播下戲啊，播下啲唔同嘅嘢咁咪翻播囉，係咪成日煲嚟煲去都係 睇嚟睇去都係嗰套㗎啦，係咪好多時啲嘢咁。咁嗰時我覺得佢哋係雖然係買嘢播，但係佢有揀過㗎囉。係呀，同埋佢大膽㗎，即係你重本零視呢基本上香港係唔得㗎。 嗯， 即係夏羅古我問好多人都冇睇過㗎，係呀。即 係 大和好多人仲睇過幾集，但好多人就完全冇睇過夏羅古嘅。係呀。是，但其實好睇的，其實好睇的，即尤其是後來新版的無限軌道 SSS 呢， 無限軌道 XXX 那時那套都沒什麼人看過的，我拗曬頭，哇那套還好看的，都沒看過，即那套不是大和號，即是他後來再製作的嘛，即骷髏頭船頭那套啊，很漂亮的，得大佬，還有故事不悶的，那套真的不悶，很有型的，即真的成日打的，那套不是成日吹的，是成日打的，沒有，人都沒有看的。诶，仲有嗰套咩个龙我雷咧，都系丽的噶，即唔知嗰时叫亚视未啦，咩人河战国群雄啦， 人河战国， 咁仲有人河英雄传说啦，唔同嘅，人河战国群雄系古装嘅，但系佢喺太空嘅，叫龙我雷啊，嗰条友叫做 好奇怪啊， 其实都系嗰期嘅嘢嚟嘅，系啊，咁啊都系丽的，咁你谂下啦，全部啲最冒险嘅。 哥布拉都是亞視啊！ 哥布拉當然是啦，咁騎呢係嘛？仲配咗一隻好正嘅主題曲俾佢添，係咯。 唉，好古怪嘅。 即係佢最犀利咧，係個音樂咧，佢用翻原本嘅音樂嗰個 background 啊。即係一樣嘅喎。 但係咧，唱翻哥布拉 佢唱咗第二隻歌嘅，可以犀唔犀利啊？ 即係聖詩一樣啊！ 勁過，勁過。佢連個主音都個音都唔同嘅，自己作過嘅。 哎、 但佢後面打底嗰個音樂係一樣嘅喎、 哦，即係人佢有佢唱， 即係個伴奏係一樣，但係前面個主音佢可以自己作嘅，你話厲唔厲害啊？ 唱過另一個音出嚟， 唱過另一個音，仲、要唱到好奇特嘅歌伴拉咁樣，哇！ 真係 令到咧好多人都記得呢啲 嘢。奇幻過哥布拉自己本身， 奇幻過哥布拉自己。你好多人點解記得哥布拉呢、都係記得因為佢呢啲歌嘅啫。 哥布拉啊嘛， 記得個拉。 佢首歌，都唔係睇過嘅嘢， 就都有嘅，咁就都因為隻歌咁奇特，都要睇下嘅。即係的確 呢啲咁嘅嗱，呢個咁嘅題材其實無線係應該唔會買嘅哥布拉。 啊，難啲啦，難啲。 因為你啲女主角個個著到咁，其實佢就應該 即係擺到明呢套嘢就係拉啊嘛，買係你明唔明啊？ 即係無線呢大台啊嘛，佢唔會買呢啲劇嘅。 係咪咧？系咯，山之女福星喎，第一集就俾人剝布洛嘅啦，咁嘅鹹濕嘅， 系啊， 由頭 亂碼咁樣咁， 系咯，啲咁唔健康嘅嗰啲題材， 即係呢啲嘢無線係唔會買翻嚟嘅，即係偏東啲啊嘛，你可以 佢覺得係嘛？大和號啊，哇，點 sell 啊，大佬？ 軍國主義，你咪玩嘢先。 即係嗰時啲人做好投入嘅喎，大佬大和號啊！ 即係佢成個名叫大，佢雖然改咗做和平號， 係啊，和平號。嗰時咁叫嘅，係的改咗叫和平號嘅， 真改做和平號都避一避㗎啦。 避一避係啦，費事 大號嘢叫咩名 咧？咪越唔係叫做太空旗艦啊！ 哦，係啊，太空旗艦嘅會叫。 哦，太空旗艦，冇乜人睇嘅。冇乜人睇嘅嗰時。 係啦。 總之一重本零視嘅嘢咧，就好少人睇㗎啦。 哦，係啊。 因為冇靚仔靚女嘛。 唔係，因為冇機械人啊！佢哋話。 啊，係又冇機械人。 即係意思大機械人啦，因為講唔係講即係。唔係講嗰啲人嘅人嗰啲嗰啲啊，冇大機械人，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但唔知點解無線做就好啲嘅，即係始終又係有個台嘅嗰個嘅影響力，係啊，所以太空殺手機啊嗰啲好啲嘅，係啊，千年女王又 係冇機械人， 係啊冇啊，但係佢又 OK 嘅喎，係啊。咁不過千年女王都係隻歌係好大嘅功勞嘅。 首歌就 hit 嗰套嘢咁滯， 係真係真係，啲人係中意只歌嘅，真係中意只歌。 無論係路雲娜嗰首定係梅艷芳嗰首， 不過當然《千年女王》個電視其實唔跟漫畫㗎嘛。 我啊覺得電視好睇啲嘅，其實 係。係，我都覺得 好啲嘅。 唔係因為佢 甚至乎好過電影版嘅。 佢冇咁怪嘅，佢係哦，電影版係跟個漫畫多啲嘅。 啊！所以我中意電視版嘅，其 實佢電視版將變翻做一個咧偵探故事，仲要咧佢將1999年咧好合理咁想象成為同當時冇乜分別嘅一個世界。 所以我覺得電視版係好啲， 係合理啊， 即係嗰時咧，翻嚟睇嗰陣咧，我哋調翻轉諗下，咦？佢講未來啫，當時係未來嚟噶嘛，1990年。 係啊。 點解佢同而家差唔多？嗰時八幾年啫嘛，點解同而家差唔多嘅？嗰時有問過呢樣嘢嘅喎，點解佢唔整啲飛天車咧咁？咁但係你到咗1991年嗰陣，你就知道佢先。 你知道啦，其實都係一樣。 其實佢先至犀利啊！佢先諗到1991年，其實應該係唔係咁大分別？ 冇錯。 好嘢啊！系，同埋个故事啊，真系紧凑嘅。你每集咧，点解会咁咧？到底个真相系乜嘢？ 故事啊，其实系一 个哇，好厉害！即系到底系千年女王班友系坏人啦、 啊？系啊，系啦、 啊，系 同阿雨心，雨心初系咪叫做？ 系啊， 雨心始系嘛？ 佢日文系雨心始咯，嗰时叫雨心初噶嘛，配音雨心初 啊 嘛。 系咯、啊，但系佢连佢都分唔清嘅千年女王系捉定奸。 系啊， 佢根本唔知边个系好人，边个坏人，佢自己都分唔到。 分唔到。即係千年盜賊，你所以一定諗係壞人嚟嘅，唔係壞人。 佢 係啦，即係佢諗緊係佢害死佢父母，但原來唔係，係即係原來千年女王個組織 其實好犀利， 個組織係壞嘅，但係千年女王自己係好人。 最終嘅 係啦，係啊，佢想幫人， 好人係 啦，你諗都冇諗過嘅嗰啲故仔，即係佢嗰個忠同奸你係哇玩到盡，嗰時呢套好出橋嘅算係。 好犀利啊！你同 出得好犀利嘅，即係如果你喺度 動 畫， 同埋啲畫面又畫得靚咧。 即係佢喺度人造嘅劇嘅劇情。 drama 啦， 不過佢畫出嚟啫，係啊係，哇！但 係 以當時咧畫咧，佢都算畫得靚嘅。以當時咧，你而家睇梗係唔得啦，覺得。係 啦係啦，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你覺得好靚嘅啦，畫得。 即係你會最後睇到個千年女王要犧牲自己救地，你都覺得好感動嘅。 嗯嗯，係好好睇，好好睇。 即係佢唔會再翻嚟嘅啦，係。 係。 哇，好嘢㗎！即係呢套啊，嗰條配音都做得好嘅，咁的確冇事。 嗯， 即 係 即係追嘅人，我唔知有幾多啊。嗰時我啊得我嘅啫， 但起碼認識呢。 但唔係嘅，我知其他人有睇嘅嚇，啲人可能唔中意講嘅。即係佢啲人誒嗰時仲覺得好似女人，覺得好似女仔咁噶嘛，佢覺得佢講。其實呢套唔係少女動畫嚟㗎， 咁樣 呢個唔係少女動畫嚟嘅喎。雖然個 完全嘅科幻故事啊，呢個 完全科幻故事係咯， 絕對科幻 有嘅。其實嗰時有人睇嘅，不過就少啲人討論啫， 可能少啲啦。 即係冇話超常要菜，即係唔係冇 打就難搞啲嘅。 佢開下槍咁樣係咯。 咁你同超常要菜唔同，超常要菜嘅波就已經學 咗。係啦係啦，同埋你有咁多即係模型啊，咁多嘢啊嘛， 飛機大炮 打到埋。 咁《千年女王》係一套好劇情向嘅嘢嚟嘅， 亦都冇產品。接近冇賺 啦！哇，好難，佢我就有佢啲黑膠碟嘅，係咯，你後屘揾佢出都好似冇出翻 CD， 即係哇！你 我 但係其實佢啲音樂係做得好好 嘅， 佢啲音樂其實做得好好 嘅。 係咯。咁唔知，但係即係係嘅，呢個喺無線買翻嚟嘅松本零士作品，呢個係好成功。你差唔多而家啲人最記得嘅松本零士作品，竟然係《千年女王》嘅，即係以香港嚟講。 系咯， 啊！佢连《銀河鐵道》都冇，即已經是其次嘅， 系。 咁你再講《大和號》同《夏洛孤》，你成好似冇睇過一樣嘅。 你都唔好計，即係嗰啲咩《太空保衛者》嗰啲都冇啦，已經係。 《太空保衛者》其實從咩嚟事，只係做 佢做個 設嗰啲嘅啫。 設定啊嘛，人 係啦係啦係啦，雖然佢都有畫過個漫畫，但個漫畫冇出現《太空保衛者》嘅，好犀利嘅。 有啊，最後嗰格。 係最後嗰格有出現係。 佢都好嘢， 好嘢好嘢，即係佢小圓啊，佢比阿小圓更加早咧，主角機係最尾出現啊。 最後一格啫喎，佢都 最後一集，終於小圓終於變身啦。 勁， 一變就完啦。 嗯， 冇諗過啊。 佢好多呢啲經典嘅， 係咯。係啊，咁但係即係話無線就少，我唔係無線冇，咁無線都買咗嘅，都有嘅。咁啊，似乎無線係比較係跟尾嘅，其實實質上。系啊，即系好多人以为无线劲啲，无线系创，咁唔系嘅。无线好多次其实都系喺呢啲弱台嘅，即系叫做创意之下咧，佢去学，跟住就打翻低人。咁啲人就成日以为系无线系做先，咁咪又系阎王咯呢班。 系咯， 根本就唔系咁，根本创造呢啲咁嘅咩好正睇真啲啊呢啲咁嘅类型咧，咪又系嗱阿史或者黎丁系嘛？ 嗯 就算嗰啲咩整嗰啲家居开心大发现，其实呢啲都系虽然呢个系买翻嚟嘅，吓个咩伊东乜鬼嘢啊？嗰个节目叫做 应该系日本 节目，系咩伊东家乜鬼嗰个乜鬼，即系开心大发现啦。 咁呢樣嘢咪又係 港式啊嘛，因為佢 係嗱，咁你後屘咪嗰啲無線都有做呢啲㗎，咪買一堆嗰啲日本呢啲咪整佢變咗遊戲節目咯，有啲就變咗。其實呢個模式咪又係嚟劇做先。係啊，所以變咗，大家真係雪亮少少啦，即係大佬。啊、你覺得麗的冇貢獻，你再諗真啲，冇麗的我哋睇少一半人唔止啊，可能從來都冇得睇機械人動畫，我驚。如果佢唔買無線都唔會買，係唔多。咁我哋就從來冇睇過鐵甲萬能山啊，冇啦，係哦，冇啊。Macross 咩㗎？麥溝我就知我哋隔離有一個，係冇啊。所以大家真係你再諗真啲啊，真係唔好成日做閻王啊，大佬係。咁啦，睇下咁啊，睇下点啊，睇下佢迟啲即系实质啊，是如何发展啊， 睇下有啲咩播， 系啊，有嘢播你都会睇下噶，系咯系咯系咯，都要讲翻佢公道嘅，系咯，即系好唔好睇都要做咗先知噶嘛，可能好睇咧，可能好睇嘅，系咯，好，有乜嘢补充？ 冇啦，你亚视就冇啦，系啦， 系好。有冇其他嘢讲？有冇咩产品？系咩其他嘢？ 你想唔想讲下你嗰、那个嗰、那个与 Lusa 同行啊？ 哦，系、哦，想漏讲添啊！呢、這个不如芬妮啊，你介绍下啦，系咯。 阿芬妮介绍下呢、這个。 芬芬介绍下。 阿芬妮讲先啦，呢个啊。 咁啊，呢、這个就系下一个我搞呢个与神同行嘅一个我搞片啦、 啊。系。 是不是应该是台湾嘅。广 告片呢、啊、这个 是。啊是啦。 是。 咁呢初呢你就觉得佢係只恶搞緊呢个与神同行嘅啫。 是啦。就讲一个宅男追唔到女仔嘅故事啦。 即係佢终于所谓地狱就变成宅男地狱咁啦。咁如果你配咗佢就以世都冇女咁嘅啫。 系啦， 就咁嘅啫。 即系跟翻晒与神同行， 好笑啊！ 有晒三个智者啊！ 喂，佢仲扮翻佢哋咁啊，跳嚟跳去都好笑啊！ 系啊，系啊，攞把剑喺度揈嚟揈去啊，嗰啲啊， 好笑啊，真 系 好笑。 演出唔 错 噶，演出得好 噶， 佢哋系 演出好。唔系嗰个女好笑噶，佢早似喎，做得啲动静咧。 系啊， 特技噶，你唔好谂住真 系好。系有特技噶，系啊。啲特技都係即係比起套電影差少少咋嘛，我覺得套電影都唔好好嘅。係。係啊。我都差唔多㗎咋，係啊。 即係佢用與神，即係用呢樣嘢嚟即係抽與神同行嘅水啊。但係 抽得好靚 啊。抽得靚過原裝嗰個 IP 啊。呢樣嘢就係佢抽得靚過原裝個 IP 就係咁。係 啦，呢套真係要講啊，呢套真 係。食得仲硬過與神同行嘅，其實佢仲返條橋。即係條橋係一樣，係啦。但係佢又玩得靚過與神同行嘅。 嗯， 即系点样能够讽刺一个宅男追唔到女仔呢，佢系讲得有文有路过与神同行嘅，其实系 系啊合理噶，系啊系啊 合理嘅，起码就冇咁抽离嘅， 系啊冇错，即系佢亦都啲荒谬，亦都笑到嗰啲荒谬嘅嘢， 系啦， 所以系 跟住最厉害咧， 短咗十分钟到，但系 佢成日喺度提咧，话嗰个宅男咧成日打有只游戏，你初初以为唔紧要嘅。 系， 咁啊成日提住有个咩金将军乜鬼嘢话，个游戏叫做 决战金将军， 决战金将军，咁啊啲即系咪手机游戏定咩游戏啊？ 手机游戏啦，系啦。 系啦，咁啊，其实你以为咧就唔关事噶嘛，但系原来后屘咧呢个根本就系呢个决战金将军嘅广告嚟嘅。 冇错，系讲明先，我哋系冇收钱嘅吓，呢个呢。 系啦，我哋虽然提咗咁多次，但系冇收钱嘅。 哦，咁你中意咪玩咯，系咪咁？ 系啦，系啦，佢自己嗰个广告里面都话，开头都话唔好玩噶， 吓。系啊，佢话唔好玩嘅，系啊。咁但系好巧妙咁咧，就唔会好似。 系乜嘢系唔重要嘅？抽水嗰度。 系啦，系啦，但系佢又唔系话咧，做完晒所有嘢，突然间弹个广告出嚟嘅，又唔系咁嘅，即系唔系有古巨基嗰个咧。 系啦，我哋可以对比翻啦，古巨基嗰个泰和保险，我哋又讲个名出嚟，嗰个保险广告啦，其实系啦。 哦 ，X 廣告啦， 我唔緊要，講埋都唔緊要，我哋冇乜人聽嘅啫， 都冇收錢嘅呢個。 唉，如果有人聽完，我哋都係幫陣泰和保險就送咗佢啦，係啦，係啦，係 啦， 係 啦，咁佢嗰個廣告就真係同嗰個產品啊，係完全冇關係嘅。 即係古巨基嗰個。 即係冇可以話冇直接關係啦。基本上連間接都冇㗎啦。 係咯，邊有關係咧？ 即 係接都冇。 你聽 收數啊嘛，係嘛？ 你聽完成首歌，睇完成個微電影，你都唔覺得佢係一個廣一個廣告， 係賣緊乜？ 一個保險廣告啊！ 賣緊乜？最緊要係賣緊乜？冇。 我覺得佢係賣緊古巨基隻歌啫，其實又 係。 係咯，咪古巨基首歌個 MV 咯，唔係咩？ 係啦，你就唔會覺得佢係一個產品嘅廣告，即係相比起人哋用與神同行呢條橋啊，佢賣一個手機遊戲廣告咧，咁咪真係爭好遠啊！古巨基嗰、那個，唔關古巨基自己係。是个广告公司的创作能力的，其实是这个是。是啦，就是这样啦。即是你可以用一个完全没拉楞的东西来买一个广告的。 那这个其实是不是由这个太轻搵 Iron Man 的东西开始带起的 呢？Iron Man 你千丝万缕都拉不到任何关系，除了 Eric Cole 的样子之外。 唔係，即係我意思同太興嘅，冇關係噶嘛，係咯係咯， 冇關係嘅其實。 不過佢都係飲冰鎮奶茶，咁冰鎮奶茶呢樣嘢都起碼係太興獨有嘅，係 啦 係 啦， 獨家嘅，咁都叫做。 咁呢個保險就真係更加無厘頭嘅，其實。 係啦，即係嬲尾完場係出任何都得係嘛？出呢個金將軍決戰金將軍其實都冇分別嘅。 我冇分別，係都係初初玩決戰金將軍咁初心者咁一樣嘅。 快快全面睇都冇問題。 都得，係啦，或者係衛生巾。 機械人啊嘛，機械人咁。 唔係衛生巾都得嘅，冇所謂嘅嚇。多謝家姐咁樣係嘛？ 係。即係其實創作係咪即係可以咁冇拉楞咧？其實係咁可能噶嘛，其實呢樣嘢係。 唔係，即係其實咧，讀廣告 條拉到噶嘛。 基本上就係人哋個客户啊。就已經係有個產品㗎啦，產品唔係你決定㗎啦，嗰公司係接 job 㗎嘛。好啦，咁其實用咩橋嚟去 sell 呢個產品咧？以前可能都係嗰公司諗，但係而家咧好多時咧係人哋客户諗埋㗎啦。唔係，因為可能佢唔係諗啊，係可能啊，因為近期有星戰喎，咁佢咪可能咪我係俾錢買咗星戰，我用星戰嚟賣我隻電芯嘅咁其實你個公司做咩？你就諗下喂，咁電芯同 Star Wars 可以有咩關係？你係諗呢樣嘢㗎嘛？ 嗯， 个电芯同个 Star Wars 已经系人哋决定好噶啦，使乜你谂啫？系咪先？ 系 就算你谂都好，你都唔系就系话 Star Wars 同电芯，你明嚟你要谂点样用 Star Wars 卖到电芯啊？呢个先系个桥啊嘛。 系 唔系谂用 Star Wars 卖电芯？呢个唔系桥嚟噶嘛？呢个系元素啫嘛。咁你条桥你都冇谂，咁啊做咩？打完一大轮无端端啊，就 sell 噶嘛？ 系咯。 咁你就要諗條橋就係、是、喂佢打得下咦冇電咁樣㗎嘛。 要將兩樣嘢拉到有關係㗎嘛係。 下次唔想喺度同阿黑武士決戰嗰時冇電就記得用呢個勁量或者點咁係咪即係呢啲好 cheap 啦。呢啲已經係啲好 cheap 嘅橋啦係咪呀係囉。佢哋犀利啲嗰啲。 你原你直接諗到嗰個產品你。是啊、當然記得個產品呢個先有效 的嘛。咁其實新啲嘅電芯廣告其實上次都有賣啊 ，Star Wars 有賣，即鬼佬有賣啦嚇。咁佢係點咧？佢就玩一間醫院啊，唔係佢因為佢係病童啊講嚇。係啊，咁 但係又 Star Wars 係冇錯，又 Star Wars 又要賣電芯，喂點啊？九唔搭八，係 阿巴拉西冇電啊。 咁佢就話咧，唔係佢話佢哋其實係喺度玩。即係佢係病童醫院咁嘅，咁佢喺度玩。其實佢揸住嗰啲小朋友啲電筒啊，係嗰啲嘢。咁但係嗰個幻想世界入面咧，佢當然佢有影翻佢幻想世界入面，就真係好似 Star Wars 咁嘅啦。佢變曬著曬嗰啲，唔係嗰啲激光槍啊。咁其實佢成件事就係整到好似係班即係班病嘅細路仔，佢好自得其樂喺個醫院度一種 enjoy。咁其實佢做乜就要將只 Audi D2 定唔知 BB 8就送去俾另一間房嗰個細路，但係當然佢哋都係玩嘅啫。咁收到嗰個就好開心啦。咁其實中間就係一日要用電㗎嘛，嗰啲嘢全部。係啊，係啊。咁總之佢好微妙咁咧，將幾樣嘢去串連。咁你覺得啊，好温馨嘅。 系啦， 有啲古仔就中意好感動，系啊，有啲温馨咁啦，少少啦，系咯，咁你先 sell 到嘢噶嘛？你唔系喂夾硬咁搞一輪，跟住無端端啊電芯咁做咩咧？首先冇一樣嘢要用電芯喎，大佬。 系 咁，即我唔知香港而家發生緊咩事啦。 咁如果佢古巨基嗰個咁嘅保險，就應該係啊部車俾人淋紅油咁之後就哦個保險有得賠啊，好在有賣咁或者佢冇買咁就。我冇得赔啊咁样。 即係你都諗到條橋多過佢死尾。 又或者佢臨尾咁度俾咁係頂住架貨車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可能其實佢都有啲受傷之類咁啊，咁啊，好在有買保險咁啊， 又唔使咁核突嘅。咁呢個好電視啊，平霸啦，雪櫃平霸啦呢只噶啦， 咁但係佢 噶啦， 呢個都冇啊嘛。 即係其實你有個 message 其實廣告通常，咁你要個 message 係乜咧？你就咧，你今次講你想賣一個乜嘢 message 俾人咧？咁之前咪玩過無敵金剛嘅穆斯迪係咪？咁佢賣一個誠意啊、愛心啊呢樣嘢啊嘛，同埋佢唔會停啊咁樣嘛，係咯，係咯，即係佢話佢哋啲 A 準就好似阿穆斯迪咁噶嘛，係咯，係咯，咁佢 OK 嘅，咁都錄得幾好笑嘅，的確係咯，係咯。都幾得意啊，係咪先？咁佢又真係扮曬無敵金剛咁， 記得先啦。 唔係佢嗰個第一個廣告，佢真係玩翻嗰個 opening， 好似喎，真係拍得。真係好似嘅喎，佢真係整翻嗰啲機械手嚟去。咁人哋好有誠意咁做完出嚟，你笑完之後又覺得嚇，我都幾得意啊。咁我哋而家都仲記得呢個廣告最少，同埋我都記得佢係一個保險嚟嘅。 系，虽然唔记得咩牌子， 真系唔记得咗咩边间啦， 系啦， 咁但系都可能当时嘅啦，嘅有啲耐啦就系啫，系咯，咁变咗其实你要 sell 个 message 出去啫嘛，咁你到底呢个股嘅机会系 sell 乜嘅咧？ 系咯， 连 sell 乜都冇啊！ 初心嗰首歌叫初心啦，咁究竟同保险个关 系 又 系啦？冇错啦，有咩关系咧？初心同保险有咩关系咧？咁你保险系卖保障啊，卖呢啲嘅啫。咁系个保障啊嘛，你卖系咪咁？你唔知啊，喺中度。即系佢根本系可能因为有只歌，佢就攞咗嗰只歌去卖，系啦。 系啦， 系啦。咁唔系好 make sense 咯，成件事都。 系咯，唔系。 咁应该你系要搵啲系。咁呢个与神同行嘅搞笑版咧，就反而佢只不过网络 食到应啦， 网络广告，但系佢就其实真系冇乜关系噶。讲到一只咁嘅游戏，咁佢可能佢就因为 拉到个关系落去咁样。 系啦，因为佢系决战呢个金将军啊嘛，咁咪韩国咯。韓國咁啊揾到韓片咯，咁韓片而家最 hit 就與神同行，其實佢唔係完全冇關嘅喎，咁啊最尾嗰個最後嗰 個 炎王， 炎羅王嘅真係金將軍嚟， 就金正恩咁啊碌嘅，仲幾鬼似嘅都大佬扮得，咁 即係好似阿邦扮咁樣嘅喎 係，唔係呢個似好多， 因為佢地鐵廣告都係扮呢個人嚟嘅，其實都係， 哦係咩？ 系啊，地铁嗰个金将军广告就系咁嘅样，就系用金正恩个样噶啦。 哦，嗰个 poster 啊嘛， 系啊， 都系呢只 game， 都系呢个人嚟，应该。 哦，咁你话都系呢个人就系你系咯，系几似嘅，系咯系咯。咁 系啊系啊系啊。 咁原来佢根本嗰个尾原来卖呢个 game， 咁我嗰度碌得几好咯，即系有时你会记得，同埋你会话好几真系搞嘢咯，系咯。咁我觉得佢成功过，佢成功过一百毛嘅，其实佢呢个起码呢一个。今次呢一個啊，係啊， 係啦，佢呢一個拍得幾好嘅，其實係，係啦， 係啊，咁變咗呢啲，我哋大家都要學下嘢啦，即係其實喂搞笑原來唔係咁易啊，係啊， 參考下人哋嗰啲創作， 係啊，唔係求其揾個人出嚟話阿諾貝爾咁嚇， 係咯， 係咯，唔得嘅呢啲，係啊，咁係啦，睇下大家研究啊，係咯，其實好多嘢嘅，係網上都好多，唔係得一百毛嘅呢個世界嚇，其實台灣嗰邊好多做咗好多。其实都几有创意嘅一啲嘅作品 嘅嘢嘅，其实都 其实比我哋香港做得更加，即系唔会差得过咯，系啊系啊系咯。咁但系我哋香港因为有香港呢个朵啊嘛，咁所以好多时都会赢佢哋啊。其实所以咪就大家咪睇真啲，我哋唔乜都冇。 香港本身已经系一个 I P 嚟噶嘛。 香港本身系个 I P， 冇错。 系啊，都系。 所以我哋做埋只不过同一样嘢啫。哦，我哋都个。会赢佢哋，咁其实我觉得唔公平噶，我觉得唔公平噶。其实人哋喺个创意上，其实我觉得人哋做得好啲噶。其实 系 啊，同埋佢哋都会啲人会多啲玩啲唔同嘅嘢啊，同埋玩得嚟咧，我觉得佢哋玩得好过香港嘅好多时都。咁但系系啊，咁所以你打香港边度有藉口话我哋乜都冇啊，我哋做唔到其实。自己俾食口自己嘅啫， 已經咁值錢啦， 係啊，你已經贏在起跑線㗎啦，其實香港已經，但香港就成日都要 200% 保證，哇，咁邊有咁㗎？呢個世界係嘛？係咯，即係人哋拍科幻，人哋你都唔敢拍係嘛？或者咁講嚇，即係好多嘢，人哋就算話碌 IP 靚唔靚都好，人哋都起碼有碌，我哋連碌都唔敢碌啊。係啊。即係佢行舊路就多，但係佢又唔係碌 IP 嘅，即係佢即係自己成日拍埋啲無厘頭嘢咁樣，但係又做唔到嗰樣嘢嘅喎。 嗯， 係咯，香港而家就成喺個咁嘅困籠入邊咯，係咯。 嗯。 係啊，咁再做啊，係咯係咯，網絡有網絡做嘅，係咯，電影有電影做嘅，電視有電視做啫，係咯。 嗯。 係咯，大家嚇未玩完嘅香港係咯。 嗯。好 玩唔玩完係睇大家。而家点样态度嘅啫，而家就未玩完，继续系咁啊，真系玩完啦。 嗯， 好，仲有冇？有咩产品？有冇？冇， 冇啦。 好嘅，嗱，咁下星期有咩讲讲嘅啫？简单系。 哇，下个星期真系 冇乜， 系空窗期啊！ 哇，真系大镬， 大家都等紧。 系黑炮， 黑炮 系啦，再下个星期就黑炮系。 系啦，有咁勇走出嚟做，下个星期咁勇冲出嚟做嘅。 咁我哋系咪漏咗讲呢个咩咧？狂涛之冤咧吓，因为唔好关事啊嘛，呢个嘢系咯。 系咯，提唔提两句？ 提两句算啦，系啦， 提两句。今集终于阿 Poppy 啊对峙。 系啦，因为今集咧就好睇啲，啱啱过去嗰集就再犀利未睇到啦，要下个星期。 双重神经衰弱啊！佢哋玩嗰个叫做。 冇错，系咩 game？ 咁其实系好简单嘅啫，即系以前就摆一副牌喺度就。冚埋一钳哦，四仔，咁你如果你都开到你四仔，咁咪叫成对一对，咪可以攞走咯。跟住你就可以再开。 记个牌嘅位置啊， 系啦，咁但系佢就再黐线啲， 玩麻雀咁样玩法啦。 佢再黐线啲，佢玩两副牌，咁即系唔系四仔对四仔，要对埋个花，咁即系咧只有一对牌系中嘅。 系啦， 咁啊难好多，系啦难好多。 头先攞到五啊二只牌嗰个人就 系 赢噶啦。 系啦，咁啊，梗系啦，系啦， 多个唔系， 系啦，攞到五啊四就已经肯定赢噶啦， 系。啦，系啦，咁就赢啦。咁啊，但系点会系同你公平到啊？咁啊 ，Poppy 梗系出晒术噶啦，呢啲其实。 因 为呢度咧， 阿 Poppy 嘅屋企啊，系做玩具制造商嘅。 咁所以啲啤牌系佢哋 一啲， 系啦，系佢哋制造嘅。 出千啤牌嘅，其实可以出做一啲，系。 冇错啦。咁佢就话咧，佢个盒入边咧，其实系有半盒，其实系有落汗嘅牌啦，吓。 系， 咁仲有其实佢咧原来系有要有温度转变先会出现嘅。 系，三分钟之后 就会消失噶啦。 嗰啲汗系啦。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佢可能都系记得好犀利嘅，佢都好犀利嘅，其实已经。 因为嗰啲花好微细嘅啫，佢都要记嘅。 佢都要记嘅，所以佢唔系话完全系流嘅吓，佢都好犀利嘅，啲记忆力应该都好嘅吓。咁所以其实佢率先嚟都有啲料嘅吓，咁所以佢话 第一局佢系赢嘅， 好似系赢嘅。 佢玩咗两局，佢第一局系赢， 系赢嘅。 第一局系啊，分边尾波系要睇条路出嚟。 系啦，要记晒嗰啲花， 反赢翻佢啫，系啦，系啦，嗯。 咁佢第一次 就记晒所有背脊嗰啲花纹先至劲， 系。就系佢一瞬间喎。 系。 佢话佢用咗好长嘅时间去记喎，佢话阿 Poppy 其实。佢而家就快啫，但佢之前记咗好多噶嘛，你玩嗰阵啊，梗系好快啊！之前做好多准备功夫，佢点可能喺 一 局可以记住佢咩人嚟嘅？咁跟住佢就话佢冇钱，可唔可以再借？佢第一铺已经借俾佢噶啦，佢仲话唔使利息噶，佢系都要氹佢落局啊嘛。咁第二铺就话咁冇啊，你冇钱啊，不如同我赌手指甲。 赌手指甲 系啦，咁佢话佢储手指甲，咁佢话佢攞个盒出嚟，咁话手指甲。其实佢最中意，即系佢手入当然佢系做晒啲指甲花咁嗰啲噶啦，系啦，唔系枕手指甲。咁佢话你唔睇唔得出我储啲手有咩特别咧？佢系人，系真人嘅。佢话就系啲人赌输咗掹出嚟嘅喺个手度，系唔系好得人惊？咁佢话你冇钱就同我赌呢啲啦，咁样咁佢话 O K 喎，吓 系， 即系阿 Poppy 好有信心噶啦，佢已经系啦。 唔系佢你当佢烂赌鬼咁咯，阿曾耀波好似 表现出嚟 系好似烂赌鬼啊，咁啊真系好啦，我再玩咁啊 ，Poppy 谂住今次唔整，你仲唔濑嘢系咯？咁点知佢成由头连续由头开到尾啊，冇俾个机会佢 一开波就已经 成落五啊四啤啊，成落五啊四啤啊， 系啊，咁跟住佢跟住系阿斌咩咩，跟住控埋同佢讲啊，佢话你同我赌都系讲几千万，即系赢啫，佢讲紧啦。好几千万，佢话你知唔知你屋企个市值几多钱？个玩具嗰个，佢话你 屋企啊， 系啊，佢话你敢唔敢？即系如果大家爆响口，其实你一出紧千，你成个会去王国玩完。 系， 系啊。咁佢话你不如同我再赌啊，廿一点再玩乜嘢？跟住佢逼到阿 Poppy 喊啊，我唔敢玩啊，咁样啊。佢话佢想佢同佢再赌，系用佢嘅手指甲嚟同佢赌啊。佢话咁先至过瘾， 系为咗赢佢嗰啲钱，因为 仲連佢個心理都贏。 其實佢佢想玩一個好即係大家對到用同等嘅嘢對到嘛，即係係咯。咁點知阿 Bobby 都唔敢玩啦，跟住佢攤咗張台度喊，係好笑。咁佢今次好睇咧，就是、因為佢一集完嘅，即係佢由頭到尾都係個賭局。 個劇情去得好快。 係啊，咁反而 OK 喎。我唔知點解頭兩集唔係咁處理喎，佢咁處理到，因為佢本身個劇本係得噶嘛。佢其實今集就係咁啦，就係、是、一氣過鬥贏佢。咁咪似翻卡通，係啊係啊，跟住佢係以行出去學校嗰度咁完場，喂，梗係咁至型㗎啦，次次。 係咯。 佢以前之前就唔知做乜，中間發生呢一度啊，咁想做咩？咁做咩？咁咪梗係賭神嘅四條煙咁贏咗你，跟住完場咁，跟住咁都好睇㗎嘛。咁咪中間咁，跟住無端開始第二集，咁你做咩啫？咩啫？係咯，即係我又唔知佢點解嘅。佢呢一集反而就做得翻係。一局過由頭玩到尾， 追看性啦，追呢一集。 咁同埋佢逼到佢喊嗰段咧，係似啲嘅，似翻啲個卡通嗰個氣勢嘅。 同埋我唔知啦，可能係阿 Poppy 嘅演出係好過之前嗰個好多嘅。 哦，咁呢個當然都有啲關係嘅， 好過阿達眼妹。 加上我個樣咪討好啲啦，我又覺得。 咁佢冇擘大個口喎、啊。反而 即雖然佢係做一個奸角啦，佢啲當係奸角啦，但 係都開 嘅嘛，佢係會。 即佢係佢係最肉酸咪就係、是、突然間隻眼珠縮細，即係嗰個獅子咪唔得，喪屍咁啊大佬整到。係 咯，情況之下佢起碼都好睇啲。 咁呢個唔關演技事啦，獅子問題啫。 係啦。 演技都做唔到個啦，個瞳孔縮細嘅，係咯。 係冇咁勁嘅，係啦。 係啦，咁整體咧上一集係 OK 喎，似翻啲樣喎套嘢。 嗯，睇你嘅。 係啦，咁如果之後係 keep 到係一集一個局，咁應該都 OK 嘅，係咯。 係咯， 即係上翻線啦，成件事係啦。咁但係最奇怪咧，佢跟住預告咧就話個突眼嗰個咧，佢又揾咗另外嗰、那個啊，即係嗰個著啲好似啲古裝咁嘅。係啦，我都唔知點解翻嚟可以著古裝嘅，即係啲神道嗰啲咁。 寫嗰啲武女。係 啊，直情係武女裝。咁佢就同佢玩咗個生死劍。咁但係我記得。乜唔係卡通，唔係都係阿賓邊微波去？ 好似阿賓邊微波都喺度咁 咁點解佢呢度係變咗係嗰個同佢鬥？我唔知啊。咁 改咗另外一條線。 唔知啊，咁咪兩條線發展咯。佢好似想雙主角咁咯，可能我唔知，未睇，到時睇。咁但係呢個都唔奇怪，算啦。咁你換第二個同佢賭都得嘅。咁但係好奇怪就係，因為呢個神社呢個女喺卡通入邊，佢就係嗰啲咧。成日眯埋眼嗰啲角色嚟嘅，即係其實呢啲角色喺卡通就冇乜特別嘅。你睇啊，三隻眼其實個男主角都係咁嘅。好多都係咁啦，即係佢哋係會眯埋隻眼嘅平時。咁但係你睇卡通成日都有。 真人咁嘅樣啦。 咁但係你通常喺嗰啲角色，你做真人嘅時候，佢唔會眯埋隻眼嘅喎。 係。 佢都會係正常。你話上次係咪亞人啊？定邊套啊？ 係亞人啊！亞人喺動畫同埋漫畫裏面嗰、 那 個。 佢又係咁眯埋隻眼 嘅 嘛？ 都係蒙豬眼咁嘅樣嘅。 咁但係冇理由真人版啊，佐藤健係眯埋隻眼㗎。 唔係佐藤健，奸角嗰、那個，奸角嗰、那個。 哦，唔係佐藤健，係奸角嗰、那個。 因為佢個奸角個名叫佐藤啫。 哦，佐藤係嗰個奸角嗰、那個唔係佐藤健，係識佐藤。O K O K。咁真人唔會眯埋眼，有怪嘅啫，做乜似盲嘅？做咩盲俠啊，大佬？唔會噶嘛。喂，但係佢呢個咧，竟然佢真係眯埋眼咗喎。乜睇屎都唔知。 又變成好搞笑㗎喇喎，又 係啦，即係佢真係將個動畫嗰樣嘢佢完全照做，唉是難啦，咁好，咁 我哋繼續 再睇啦，係啦，咁其實我哋希望佢就係一局過啫，就唔係呢個 係啦，真係想爽爽快快睇咗個劇情嘅啫，佢做得爽快其實就 但係好似我記得呢個生死劍反而個動畫唔係一集完㗎咯。 唔系一集过嘅， 我记得好似唔系嘅，佢反而呢度先系开始咧，系会开始玩呢、這个， 哦， 即系啦，中间冇错，但系佢唔知点解个动画就好似调转咗嘅嗰样嘢，唔系即系个真人版调转咗呢样嘢，系唔紧要啦，系咯，唔等到时拍成点啦，系咯，再睇啦，我觉得呢套都几搞嘢嘅，系咯系咯，至于其他就 OK 嘅， 有冇其他要再 update 啊？定系算啦，唔讲住。 冇咯，系咯，冇咯。 咁你嗰个咩针少年针嗰个有冇点啊？剑齿狼嗰个有冇再？ 我过多谂下今期讲嘅咩先。 有冇啊？冇啊。 唔好记得。 再下次先啦。 系啦系啦，下个礼拜反正就大增。 因为今次好爆啊！依家 爆晒啦。系啊，好。 四个几钟啊？我谂四个几五个钟啊。 系好啦，有冇？咁 下 个礼 拜。下礼拜冇，净系得啊，报一报啊，好快。 好快。 今日会做嘅就系格雷的五十度色戒第三集。 哇咁科啊！ 系，跟住就有套个名字就好科幻，其实就唔科幻嘅，叫奇幻摩天轮。 系啦， 啊， 哦，Woody Allen。 Woody Allen 嗰套。係啦。咁跟住就大家都唔敢上㗎，基本上下個禮拜。都係等黑豹上㗎啫。 嗯。 因為香港黑豹就會提早上嘅。係。唔係星期四做嘅。2月13號。 就做啦。 早過美國三日啦，呢個 黐線 嘅。系啦，就会即就会上正场啊！ 哦，哇，咁啊，即系买定飞啊，大家系咯， 应该爆咗噶啦，另外，如果再数落去，就如果科幻片嘅就系啊 Little Portman 嗰套灭境啊。 哦，嗰套下个礼拜会做咩？ 唔系2月22 日。哦，OK。 但系我想提一提，大家觉得呢套可能唔系一套动作片嚟噶吓，呢套极有可能系另外一套 Arrival 嚟嘅。 系，即系都系讲嘢啊，悬疑或者谂嘢多嘅，冇错。 因为我就睇紧嗰本小说，咁系非常之文学嘅。 O K， 其实个导演会唔会都系 Arrival 咧？ 咁未 check 下啫，咁就要 check 下。咁但系肯定啊，肯定唔系一套动作片嚟嘅。 嗯。 系啦，因为非常非常文艺啊，呢套片，即系我都即系唔好，不因为佢个名又好似上次咁叫咩空降而杀，咁就误会咗啊。 系 呢个好文学、好思想性嘅。 今次都系空啊，个空个空系。 系啦，所以就大家都系有个心理准备先。系啦。 嗱，佢呢度写咧，如果冇搞错啦吓，咁佢就话咧系呢个睇下先啊，嗰套叫乜鬼嘢？诶，睇翻呢个广东话译名先吓，呢个智能伴侣啊。 哦。 啊，即系 X-Machina 啊， 编剧同导演， 佢 X-Machina 有导演，哇，咁一系文艺咁滞咯，系咯系咯， 好留住系一套动作片啊，同 埋新特警判官又系佢，编剧同埋监制， 系， 而家讲导演啫，其实导演佢得两套嘅啫，其实，系，得 X-Machina 同埋呢套嘅啫， 系啦， 做导演，系啦， 明白，好。咁啊，就唔係喎，但係我反而覺得咁樣應該會好睇喎，係啦係啦，不過即係大家調教下個咩啦，個即係個需求啦。 提一提大家先。 嗯，明白。 到咁上緊，我會再提一提大家㗎啦。 嗯，好，仲有冇？ 我可以。 仲有 冇？等我睇完本書就可以再同大家講一講本書先。 好。 嗯。 好嘅。 咁啊，仲有呢個《華燭妖記二》啊，都係2月22。 即係賀歲，係。 係啦。 係啦。 好嘅。 啊、 其他嗰啲都系笑片嚟噶啦， 系讲漏咗呢个《栋笃特工》啊，2月15日。 系，我就好多未睇都已经先睇啦。 系啊， 唔系咁，但系搞笑嘅啫嘛，呢套我唔知道大家其实又谂住有乜嘢喎，咁其实唔通要你谂住真系打，咁佢好笑咪得咯，系咪啊？会唔会？ 但系好奇怪喎，阿古天乐嗰度《明日战记》都仲系2月22日喎。 诶，当住当住， 佢系咪噶？ 佢写就系咁写，佢写系咁写。 如果系咁都要睇，都要睇嘅。 系如果系啊，梗系要睇啦。 但系佢连码头都未有喎。 系啦， 冇理由。 所以我哋都系当住系 观望， 系假嘅先啦。 我谂都系假嘅多啦。 会唔会都系 Netflix 啊？一样啊。 即系同呢个 Closer Feel 咧个传闻就系话，其实系一定会做，不过咧有机会系 Netflix 而唔系。 机会啊，只不过系有机会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总之佢就话一定会做啊嘛，个 point 系咁啊 ，OK， 咁唔好理啦，咁就一定会做就得啦，系啦，即系到底系戏院定边度唔紧要，诶，最要 系 几时啊？四月好似系嘛，系啦系啦。 4月中啊，好似系。 系啦系啦，都好快嘅啫 ，OK， 好。 另外睇一睇，就系《暗之炼金术士》都系2月。即 係 過年嗰 節，係就會喺係啦，冇錯，係 啦， 係上次提過啊，嗰套嗰套咩日本咧有怪獸嗰套叫咩？嗰套叫做 方神 係啊，都係新年期間會有嘅， 15啊， 係啦係啦係啦，就係新年啊，係 啦， 都有啊，好咁啊，出咗嗰幅相咧，就大鹽蛇定啲咩咁嘅物體，係啊，咁但係紛紛好似話呢個其實係一個。第一形態， 因為佢一個小説裏面有兩個形態。 哦，咁嘅。 第一形態就係一隻擒佢咁嘅樣，即係你好似。 咁佢再變係咩嚟嘅？ 再變佢係二足步行嘅。 我哋企起身。 即係哥斯拉嚟嘅。 係會細只咗嘅，但係就會即 係。哦，咁樣反而會咁。 就會變翻，唔係冇咁肥，就動作變咗，同埋收個身嘅會。 O K， 明白。 力竭咗啲。 係啦，係啦。就會勁強咗嘅，佢會係啦。 佢冇特殊能力㗎，即係例如唔會射死光㗎，係嘛？ 佢個特殊能力就會噴一啲高濃度嘅酸性液體啊。 哦。 就可以將啲嘢拿到融曬嘅。 哦，但係就未至於有即係死光或者再奇怪啲冇 嘅。佢係易燃嘅，佢噴向火度就好似噴火咁嘅。 哦，即係都要玩翻哥斯拉啊！ 係啦，都有呢樣。 會唔會燒翻上嚟啊？ 咁應該好似冇啊， 都危險喎！佢噴啲嘢，大佬噴唔到燒翻自己，哇！我瀨嘢喎。 同埋佢個劇照係錯錯地嘅個造型，應該隻嘢係冇眼嘅。 嚇？ 哦， 係盲嘅。 哦， 係隻就冇眼一個器官啊！ 佢隻兩個形態都冇， 係兩個形態都冇。 咁佢點啊？係升立定點啊？ 佢冇講啊，就係佢冇眼咯，佢靠其他感官啊，就其實係啦，冇錯。 即係 咁，你係啊，你可能未必研究到嘅嘢嘅， 二人咁樣揾唔到隻眼都唔知佢點睇嘢啦，係啦。 係啊，總之啲主角群係見唔到佢有，佢哋形容係佢。 係 ，OK 啦，係咁。 好。 嗯。 其實佢搞錯咗嘛，嗰個屎忽嚟嘅。 应该就唔会啦。 佢个头喺条尾咯， 唉， 即系哥斯拉其实都咩调转头行嘅。 唔系，因为佢哋开头啲主角以为佢系一条蛇嚟嘅，因为佢成日见到条尾啊，开头。 哦，咁样。 就以为系嗰边系头啊，即系以为嗰个系蛇头啊。 哦。 开头系。 明白明白。 后屘见晒全只就知道系咁嘅样啦，系咪？ 即系呢个系小说入边嘅形容啊。 系啦，小说嘅形容就系咁嘅，可以到时再 系啊，到时再睇，可能有某程度有啲改编都唔定。 系啦，因为 系啦，即系你都话见到佢而家系有眼啦，咁可能佢都未必系一样嘅，系啦。 系咯，或者有少少唔同都。 有啲唔同啦，系啦，可能系啦。 系啦，嗯，冇错。 我介绍多一套啊，叫《快啲啦，牛牛》嘅，咁系动画片嚟嘅。 系啊， 咁就二月十五号，系啦。 咁犀利？ 系啊，系啊。 系啊。 即係隨時同阿 Coco 連過， 咁 呢個好嘢嚟㗎，即係真係好嘢嚟嘅。 知啊， 唔知，但係我見佢有呢個提名，咁都咦，似乎有啲料到咯。但係佢就似乎都係啲嘅開心。 揾翻張繼聰嗰啲配音啊，啲牛牛。 誒咁啊， 十五樓啊呢只咁啊， 咁就唔知有冇去配音啦。 係啦，好，唔奇啊，有配音係嘛？佢配音噶嘛，配得唔錯啊，配音啊。 但佢都話有粵語版嘅呢套， 我一定㗎，呢啲得意卡通唔會冇嘅，你都係諗住做 family 嗰個市場一定有配音 嘅。B B 仔咁樣 係咯係咯，一定有配音。 但佢冇講係有咩聲嘅， 係啦。 O K， 你哋講住要配音啫， 即係暫時冇，係啊。啊！到時候冇啦，係咯。不過我對我嚟講唔緊要嘅呢樣嘢， 係咯， 從來都唔咩關係嘅。佢配得唔好嘅聲都冇啦，係咯。 係咯，反而可能有時原版仲好啦。 係咯，或者揾啲專業啲嘅配音員啦，佢配得幾全神咁咪得咯，使咩聲啫？ 唔使一定明星嘅。 我哋唔使咯，不過一般觀眾我就唔知啦。 不過貨宣傳佢又有個 point 啫，其實 係。係啦，其實佢揾個聲配啲配角噶嘛，咁咪唔影響。 係。 系啊，佢揾十个大明星，但系其实全部出一个 shot 咁啊。 系咯， 有噶，嗰时都试过有啲系变咗系旁述啊咩咁样噶。即 系 其实啲主角唔系揾啲明星配噶。咁啊，啲人都系会嗌揾笨啦，系咯系咯。咁但系边个揾你笨咧？佢都冇讲过配边个角色。 嗯。 系咯 ，anyway， 咁啊好啊，如果又有套咁啊，到时贺岁嘅系嘛 ？OK， 好。 系啦。 咁其實都好多嘢睇嘅，我所以係咯，即係今年係咪反而係多啲第啲嘢咯？即係唔會以前咁全部執曬。 冇咗一兩，唔會執曬一套兩套。係 或者執曬多啲，即係無聊嗰啲，即係華語嘅賀歲片啊，係咯。 係啦，就多咗好多選擇。 有啲其他嘅嘢都係啦，係啦，係啦。 嗯 嗯，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啦，咁同埋我哋二月廿五號啊嗰個 聚會， 係啦，咁啊將會同講唔斷氣。嗰邊合作係啦，係啦，咁啊，係啊，睇下會唔會即係大家其實都係會攞翻一啲電影周邊嘅唔同嘅嘢出嚟去傾下，或者帶出嚟俾大家睇下咁。咁希望都聽眾都有興趣，都可以大家又出嚟傾下啦，係咯，同佢哋嗰邊嘅嗰啲 fans 又都冇所謂嘅，即係大家都係睇戲嘅，係咯，係咯，係咯，好，咁大家踴躍啲參加啦，咁啊，係啦，咁都係照舊嘅啫，係都係。廿五号都系晏昼三点就信封门口，系星期日嚟嘅，系 冇错， 好嘅， 好就系咁，好冇其他啦，系嘛， 好， 好啦 ，OK， 好啦，咁啊，大家去翻我哋个群组啊，搵我哋啊，咁啊，好，同埋啊，记得去呢个花生台同埋 Reg 先听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 拜拜。